第十五集， 梅雨琛的语气严肃了一些，不似刚才般随意。白思君不知是自己的话冒犯到了梅雨琛，还是自己的嘚瑟被发现了，连忙补救：“ 没有问题，我只是觉得可惜。”“ 可惜？”“ 对啊，你长得……” 直白的赞美被白思君咽回嘴里。“ 也不差。”实在看不出来三十多岁还是个处男。 客厅里一下沉寂下来，梅雨琛微眯起双眼打量了白思君一阵，接着突然勾起了嘴角。白思君被盯得后背发麻，充满不安。 怎么了？ 梅雨琛微微扬起下巴，直勾勾地看着白思君。 谁告诉你我是处男？ 你不是没谈过恋爱吗？ 没谈过恋爱不代表没有过床伴。 白思君简直想找个地洞钻进去，他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打脸的滋味这么酸爽。还未等他接话，梅雨琛又语带玩味：“ 你要是不信可以和我试试，看我到底……” 最后三个字梅雨琛说得很慢。不知是否是白思君的错觉，梅雨琛的眼神似乎又变得魅惑又勾人。梅雨琛会不会……如果他书里的描写都是他亲身经历的话，那实在是太会了。白思君为自己刚才的幼稚想法感到无地自容，而梅雨琛似乎是很享受他的反应，故意像长辈似的一脸关切：“ 要不要我带你尝尝欲仙欲死的滋味？” 白思君自然不敢顺着梅雨琛的话说，他涨红了一张脸，憋了半天：“ 你注意卫生安全。”“ 我很注意。” 说完他又故意似的补充了一句：“ 你放心。” 白思君脸色不自然地嘟囔了一句：“ 关我什么事？” 梅雨琛不再接话，只是看着他笑。白思君顿时觉得他待在这里的意义仅仅是供梅大作家消遣，但他明明是来工作的。“ 你赶紧写，时间不多了。” 梅雨琛似乎玩够了，他收起不正经的笑容：“ 好，编辑大人。” 白思君做的蛋炒饭虽不难吃，但也没好吃到可以连吃两顿的地步。两人晚上还是点了外卖。收拾干净外卖盒子之后，白思君离开了梅雨琛的别墅。直到这时，他那浮躁的心情才总算回归了正常。新的一周，主编对白思君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，就连平时喜欢差使他的同事在让他帮忙办事时都带上了商量的语气。如果这些都还不算实质性的改变，那公司新招的实习生彻底让白思君摆脱了老妖的身份。在此之前，白思君是宏图文化招的最后一个应届毕业生，在他之后进来的新人都是别处挖来的资深编辑，虽然名义上是后辈，但实际上还是前辈。李峰这次辞职太过突然，开年又正是公司忙的时候，最后高层还是决定直接招个实习生进来。新来的实习生叫做梁如，正好是齐云职教大学的大四学生。他是中文专业，科班出身，主编把他交给了白思君来带。虽然白思君没有明说，但心里多少还是对梁如有些同情。因为让他这个半吊子编辑来带，等于是说小姑娘得从打杂学起。好在梁如是个挺懂事的姑娘，人又机灵，没几天就讨到办公室里的一众姐姐的欢心。“ 白哥，这是你的奶绿。” 梁如把塑料口袋里的奶茶分给其他同事后，又把一杯奶绿放到了白思君的桌子上。白思君愣了一下：“ 我好像没有点吧。” 我请你的。 谢谢。 白哥，我可以不叫你白哥吗？ 怎么了？ 因为我总想起广场上的白哥。 哦，我这姓确实不适合这么叫。那你换个称呼吧。 那就叫哥怎么样？ 梁如说这话的时候，神态有些紧张，眼神里满是掩盖不住的期待。白思君一时间没有想太多，直接应了下来。 行啊。 好的，哥。 梁如小跑着跑回自己的工位，然后掏出手机，一脸兴奋的不知在和谁聊什么。白思君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叫哥似乎有些亲昵了。他和梁如认识也没几天，如果不知道的人听见，肯定还会以为两人有多熟悉呢。不过对于这种小事，白思君也没有太在意，毕竟他和梁如都在一个公司，时间久了肯定会熟起来。这几天梅雨琛只问了白思君什么时候过去拿羽绒服，白思君回复周末去。工作日的夜晚去了又得过夜，加上天气已经回暖，羽绒服拿回来也是收进衣柜，并不需要着急。按照计划，这周六白思君要带着梁如去熟悉一下书店。周五晚上，梁如主动在微信上和白思君确认明天的行程。原本两人只是公事公办的对话，但梁如突然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：“ 好像约会呀。” 白思君虽然看不透梅雨辰在想什么，但对小姑娘的心思却很敏感。这不是他自恋，是他长久以来积累下来的经验。白思君看着手机屏幕没有回复，上方的对方正在输入反复出现了好几次，最后梁如只说道：“ 我开玩笑的。” 白思君跟着回复了一个哈哈 哈的表情，算是给梁如台阶下。梁如应该是对他有意思的。白思君虽然不怎么吃甜食，但也感受得出来梁如每次叫他哥时语气甜得发腻。他不禁想到了喜欢吃甜食的梅雨琛。 梅雨琛的性子和甜完全不沾边，最初的时候像个浑身是刺的仙人掌，接触一段时间之后，仙人掌变成了刺猬，偶尔会把没有刺的肚皮露给你看，但总体来说绝对算不上可爱。至于梁如，长相过得去，性子讨喜，是个可爱的女生。 白思君猛然意识到她竟然在拿梅雨辰和女生做对比，赶紧打住了这荒唐的想法。正好梁如又给她发了一条消息过来：“ 哥，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” 她似乎是被梅雨辰搞怕了，想也没想就回复了一个没有。然而消息一发出去，她就后悔了，因为这等于是在告诉梁如她有机会，而且她回复的时候是那么迅速，就好像她在等梁如问这个问题一样。但是他又不可能撤回，因为梁如瞬间回复了一个柴犬撒娇的表情。白思君头痛地把手机甩到一边，在他仰躺在床上的那一刻，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里好像出现了点问题。 明明就是单身，为什么不可以给女生机会啊？给机会不等于谈恋爱。再说了，深入了解之后，梁如很可能会觉得我并不合适，就像前女友小爱一样。 想到这儿，白思君心里舒畅了些，他甚至有些感谢梁如的及时出现，否则他连自己出了问题都还没有发现呢。第二天上午十点，白思君准时来到约定好的书店，此时梁如已经在书店门口等着他了。平时上班时梁如穿得比较拘谨，今天穿了一件短外套和高腰毛呢裙，两条大白腿光溜溜地露在外面，格外引人注目。白思君同他打了个招呼，接着没话找话似的：“ 不冷吗？” 梁如的脸颊红彤彤的，也不知是打的腮红还是乍暖还寒的天气给冻的，他摇了摇头， 一脸兴奋地仰视着白思君。 风度更重要。 白思君一下想到了那位怕冷的大作家。算算日子，暖气已经停了，也不知道这几天他怎么过的。